你任何即係觸犯法律嘅嗰啲罪行，咁佢都可以告你噶嘛。咁你掟磚頭或者喺呢啲即係示威場合，你有呢啲暴力行為，咁佢就一定而家嚟講已經開咗個例，佢一定係告你暴動噶啦，係咪？一定係告你暴動噶嘛，佢冇第二個選擇噶，係咪？咁而且呢啲你係拉到，咁佢就舉證冇困難噶，係咪？咁啊實入嘅喎。但是你理工呢單我就拉拉拗撚曬頭，佢點舉證咧？嗰六百人點樣叫暴動咧？ 唔係，係咪？屌佢黐咗黐。 譬如你其他嗰啲，我哋見到呢啲咁嘅場合， 最主要帶出嚟就係話你一個人掟，你告佢特暴動啦。 唔係呢一個就係你一句，唔係有一句講法咧，那個講法就是法不自重 ，OK。系咪？ 我聽過。 係法不自重 明白。 即係當多數人、大多數人都唔遵守呢個法律，呢、這個法律就玩完噶啦，係咪？好簡單啫嘛。 咁多人都同時間掟磚，肯定你嘅政府有問題啦。唔通啲人個個都出嚟做呢樣嘢咩？ 係啊。 唔係好啊，唔該曬啊。 好多謝你電話 啊。 留翻下。OK 好。 咁跟住下一位係朱小姐啊。頭先提到嗰個檢控嘅記錄咧，就如果跟而家呢個趨勢去推算咧，喺2020年到2020年之前，可能應該係檢控咗10,000人嘅，因為淨係呢兩日都過1,000。 冇10,000人拉10,000人就有檢控就冇到嘛，因為個檢控率好撚低嘅台長，而家係你睇到佢拉幾千人都係告咗1,000人都唔夠啊嘛，係咪？屌你咁樣即係濫捕啦，大佬啊！ 見親人就拉，係 嘛？ 喺街道嚇見到啲著校服嘅都要抖一抖。 即係你點樣睇佢濫捕？就係、是、你喂拉嘅人多，檢控嘅人少，咁咪濫捕咯，係咪？屌你咩！而家叫600人暴動，話理工出嚟嗰啲，呢就係濫告咯，好簡單啫嘛，係咪？呢、這個咁啊！屌你諗啊！撲街嘅鄭若華咁真係撲街喎，係嘛？ 撲咗啦， 撲撚咗街啦嘛！咁係嘛？而家又喺倫敦牙撚擦擦啦喺度係嘛？ 嚇啊！喺電話旁邊應該係馮生係嘛？ 係。 請講。 我係勇武派嚟嘅。 係。 你次次都話你係勇武派喎，我記得你好多次電話打上嚟，你都話你係勇武派喎。系啊，我记得，因为我记得你把声啊。 系咁你需要特别强调呢样嘢，佢讲完就得噶啦。你做乜特别强调啊？你好多次都话用武派，咁你又质疑佢唔系定系？ 我冇质疑。 咁你在何必 emphasize 呢句说话咧？即系我真系奇卵怪。你一系就唔讲嘢，一讲亲嘢都错嘅。而家呢轮唔知你做乜柒？咁佢系用武派，咁又如何咧？咁啊，听下佢意见啊嘛，大佬系嘛？我几靓惊人哋会录鸠佢音型，佢把声要拉鸠佢，咁点算咧？系嘛？好嘅，你讲啊，黄生。 即系至于呢个，即系讲区选方面，就我觉得用文你讲出咗我哋嘅心声啦。即系 哇咁好啊！你啲人闹鸠紧我头先，你知唔知啊？系嘛？ 我哋系被和融合一啊！ 被和融合一， 即系用文喂。即係講真一句就係、是、你班校即係點樣班會，譬如話不過就嗰種，咁係你話不過就啫，咁但係佢有冇問過我哋咧？佢冇問過我哋喎，似乎即係點講？我唔係話想國際，但係即係點講咧？即係喺度其實選舉冇意思嘅，講真，選舉又點？ 唔係有啲勇武派可能覺得呢個就係打擊士氣咯，係咪啊？即係。会咁咯，咁但系喺和李飞嗰个立场嚟讲，就而家选举系第一 ，OK， 最紧要就是选举，你哋班人唔好捻搞住，唔该帮帮手，系咪？过捻咗呢个选举先，咁一定系咁。 咁但系 讲 得呢啲嘢，林家产嚟 唔系，如果咁样讲咧，都唔系，其实都得嘅。阿冯兄，其实都得，你可以咁样样讲。咁我哋选完之后，咁你系咪同我一齐上前线咧？屌你老味啫，你系咪啊？系咪？系咪？系咪你选完之后，你嗰份人工，屌你咩？帮我打官司咧，我俾人拉。 啱啊！咁但系而家就系、是。 仲有我呢一个运动，牺牲咁捻多人，又帮你选举胜选，咁你唔捻使回馈翻俾我啊？系咪？ 我觉得要咯，我觉得要放翻啲钱出嚟咯，同埋我咧就即系而家其实对啲和理飞嚟讲，其实讲真。我哋撲街關佢撚事，即係我哋撲街，

啊、你好，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在意我問呢個問題。 梗係啦，你次次話你擁護派，咁即係意思話你係究竟係咪擁護派啊？咁即係話意思你打電話入嚟唔使特登話你自己係擁護派，你有咁嘅意思喺度，咁冇必要。 呢個係你主觀嘅猜測嚟。 咁係咁點解要咁樣問佢咧？佢解俾我聽，我唔明喎，真係講就講喎，係咪唔想同你嗌交？我唔明，你係冇嘢講啊？咁樣講嘢定係乜撚嘢咧？係咪？好啦，節目時間到啦，拜拜。